就是从你们这些酒鬼身上赚来的。 听到这位倡导戒酒的演说家的话之后啊，整个酒馆里的酒鬼全都不说话了。这演说家非常得意。几天之后，这演说家在这小镇的大街上呢，又碰到了一个酒鬼。那酒鬼一看见这演说家，就特别激动，热泪盈眶的握住了演说家的手，说道：“ 演说家先生，您前两天在酒馆里的那次演讲实在是太精彩了，我听了以后很有感触。” 听了酒鬼的话，这演说家高兴坏了，他非常兴奋地问道：“ 真的是这样的吗？看来我的功夫没有白费，这说明你已经戒酒了，是吗？” 听了这话，那酒鬼摇着头说道：“不，演说家先生，我没戒酒，而且现在喝的比以前多多了，因为我现在有钱了，托您的福，我前两天在镇上也开了个小酒馆。” 嘘，严肃点，这里是幽默集装箱。 前几天啊，小张80多岁的老奶奶来到他们家住。这天晚上呢，小张他妈就做了一大桌子菜，还切了一盘他亲自熬制的肉皮冻。吃完的时候啊，小张就发现奶奶就对那个肉皮冻是情有独钟，其他的菜一口都不动。小张就悄悄的在一边夸他老妈：“ 妈，您这肉皮冻做绝了，这个可以说相当成功啊！你看奶奶别的菜都不吃了，就可着那肉皮冻猛造。” 小张这话音刚落吧，他那老奶奶就朝他这边看了一眼，这一眼不要紧，看得小张他妈心里美滋滋的。“ 妈，您瞧您孙子正夸我呢，说我这肉皮冻啊特好吃，您看您都不吃别的菜了，就吃这一个，您要爱吃啊多吃点啊。” 听到小张他妈的话，小张他奶奶放下了筷子，有点不太好意思的说道：“ 哎呦，瞧你说的，哎，连我孙子都看出来了啊，实话跟你们说啊，今天啊我出来的忙，忘带假牙了，除了肉皮冻什么都嚼不动。” 气我都清楚，吃你的苦都很幸福，拥抱的我们就是蝴蝶，捕捉爱情的香味，没发现夕阳悄悄地在祝福。爱是否唯一，这种事情不必怀疑，相遇不停，神经手心，温暖滋润给了我生命，连悲伤都不怕的我们，还有什么走不过，心里面坚定着一句感动。爱上美味的关系，你我的故事不悔，你的爱不值，只要用心坚持，酸甜苦辣我们一起尝试，像一路这样扶持，你小小手指是给我温暖的快乐，嫁给我好吗，亲爱的天使。滋润给了我生命，连悲伤都不怕的我们，还有什么走不过，心里面坚定着所有的梦。爱上美味的关系，你我

说话的时候总是无声，女人何苦为难女人，我们一样有最脆弱的灵魂，世间男子已经太会伤人，你怎么忍心再给我伤痕，女人何苦为难女人，我们一样为爱颠簸在红尘，漂泊情缘总是太伤痕，女人何苦为难女人，我们一样为爱颠簸在红尘，我满怀委屈却记不起恨，女人何苦为难女人。 刘校张帆，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幽默集装箱，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。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幽默集装箱。